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Chunhui's Open Music， 让音乐 Clear the White House Open Music。 是春辉，让你久等喽啊！这个周末你在做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到这个时间了呢，每一位朋友应该都很辛苦，对不对？所以春辉呢在这里用音乐来帮你解解乏。好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正式开始了。我们说呢，有一些歌曲呢属于你呢不经常把它放在自己常听的歌单当中的一些歌曲，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呢会拿出来听一听哈。就比如说下面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珊妮的 I Love You John。 至今呢在听这首歌曲呢，就依然会有那种在高中的时候啊，午后的阳光然后照射在自己的身上，闭上眼睛的那种青春的悸动。来吧，陈珊妮 I Love You John， 掌声有请。陈珊妮 I Love You John， 那这首歌曲呢要送给这个世代里所有可爱的美眉们。俏皮的电子舞曲呢真的是难不住陈珊妮啊，她可以轻而易举的打破我们所有意想当中的风格的束缚，所以她的歌曲呢每次都会惊艳到我们。当然了，我们也期待她的新作品好吗？

个世界坠入光河，川流的轮廓浪潮起落，匆忙人群中一跃而过，身影间温柔拉扯，星幕下正呼吸浅浅炙热，城市的脉络纠葛交错，蒸汽泡沫光影斑驳，恍惚中难以捉摸，空气与记忆重合，有一种落寞时而复杂，随一刹那花火淹没，依旧期待穿着时间虚度又如何，也许是夏夜意外的可能，温热的风却来在情侣之中，微醺霓虹是桥的街灯，人潮仍汹涌，不知道该去怎么行， 叫做是没有名字的夜晚，真的是又简单又好听啊。那朴实的电声乐器四大件就显得是那么的超凡脱俗，全赖悦耳的和弦设计和精巧的吉他人声的交汇呢，为夏日入侵企划的功底呢真的是点赞，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很特别，你要记住它。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有遗憾的青春呢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那在这儿呢我就想到了蔡健雅的那首歌，叫做是空白格啊。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呢有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缘分，所以呢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蔡健雅空白格。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 再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嗯，哦，嘿，哈哈， 计算机上的空白格允许各种的想象、期待、猜测、喘息或者是不安，在短短五分钟之内完成的歌曲呢，却最能够代表蔡健雅在这段爱情当中的心理曲折。那词意简单，却一语道尽了过程当中所受到的伤害与悲痛。开场刻意安排的多人弦乐呢，与主歌之后的单乐器配置，是天雅企图营造的一种氛围，借以来表达爱情开始与结束的那种情感的落差。其实呢，蔡健雅大多数的歌呢，都是第一次听呢，你会觉得很普通，但是呢，却是那种越听越有感觉的那种，是不是？音乐人真的很厉害。来吧，下面这位也很厉害，让我们有请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一首《告白气球》，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也是求婚必备的一首小甜歌。来吧，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全世界，亲爱的， 装着那耳坠，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和我说再见，说想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出现的那些时间，隔住我想看着你的眉眼，阳光吹向窗外的那些梧桐叶，嬉笑着我因你而红的脸。到那天消失的昨天，教室那一边溜走的时间，你坐在我的身边。啊，回荡在心间，你微红双眼和我说再见，说想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消失的昨天，教室那一边游走的时间，你坐在我的身边。啊，回荡在心间，你微红双眼和我说再见，说将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 魏大勋的那天啊，这是一首毕业季的歌曲，也是一首有一点酸楚的告别的一首歌曲哈。而毕业告别呢，不仅仅是只属于每一个应届毕业生的啊，它是每一个人的青春的记忆，是保留初心的一块地方，也是人生第一次感到很无常和很遗憾的地方。那这首歌曲当中呢，融合了叙事的唱法，再加上一些假音的运用呢，魏大勋啊，有叙述，有唯美，让故事呢变得是更加美好了，让美好当中呢有着充实的细节。尤其是那句短短的吟唱啊，也能够让人在记忆当中，在那年的夏天，然后蓝天逝去，错失美好，都在这首歌曲当中出现了，是不是？一切都不见，一切又因为那天，让那天再重现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刚才的这首魏大勋的那天一定要记住哦。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首歌，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我们总是说差异构成个体，个体组成世界，有人为了融入世界，轻易抛弃了自己的特别之处，于是变成了平庸的大多数。陈楚生想要告诉你，世界并不完美，你跟别人不一样没什么不对，不要成为依附别人审美的傀儡，独一无二的你才最美。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楚生《地夫人》。 可爱的她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E minor绝对，蝴蝶被分门别类，可你 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我们说的男孩呢都应该有一把吉他，女孩呢都应该有一双好的舞鞋啊。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艾怡良带给我们的《如烟》。那我应该很难掩盖心中对艾怡良这个版本《如烟》的喜欢啊。那当你走啊走啊，走到人生的某一处，那个地方呢就叫做是人生的尽头，你会快速在脑海当中呢勾勒出几个画面，到底是什么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感性的人呢总是很难把生活过得是开开心心，处理的是顺顺畅畅的，但是呢可以在一段音乐里边，寥寥几句歌词里边就能够听到很多，是不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于艾怡良的《如烟》。 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回忆漫天。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有没有那么一种永远，永远不改变，拥抱过的美丽都再也不破碎，让险峻岁月不能在脸上撒野，让胜利和死别都遥远，有谁能听见？我坐在窗前，转过头看，谁在沉睡？那一夜 张苍老的脸，好像是我紧闭双眼。曾经是爱我的和我深爱的，都围绕在我身边，带不走的那些遗憾和眷恋，就化成最后一滴泪。有没有那么一滴眼泪能洗掉后悔，化成大雨降落在回不去的街。再给我一次机会将故事改写，还欠了他一生的一句抱歉。有没有那么一个世界永远不天黑，星星太阳万物都听我的指挥，月亮不忙着圆缺，春天不走远，树梢紧紧拥抱着树叶，有谁能听见？耳机眼前此生重演，是我来自漆黑而又回归漆黑，人间瞬间天地之间，下次我又是谁？有没有那么一朵玫瑰永远不凋谢，永远骄傲和完美永远不妥协？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有没有那么一张书签停止那一天，最单纯的笑脸和最美那一年，书包里面装满了蛋糕和汽水，双眼只有五彩和无限，让我们无法无天。有没有那么一首诗篇找不到句点，青春永远定居在我们的岁月，男孩和女孩都有吉他和舞鞋，这望人间的苦痛只有甜美。有没有那么一个明天重头活一遍，让我再次感受曾挥霍的昨天，无论生存或生活我都不浪费，不让故事这么的后悔。有谁能听见？我不要告别，我坐在窗前看着指尖，已经如烟， 永远的如烟，永远的爱怡良啊！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首诗一样，当然了，也像是一幕话剧。那因为呢，仿佛就像是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一样，但是呢，仿佛又跟自己没有关系。总之呢，这样一首歌曲呢，真的是高深莫测，是不是？好了，节目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啊！为你带来的是来自于司徒赫伦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轻松一下》。我们说成功分成两半啊，旋律呢，仿佛是歌唱着曾经的青春。 魅力十足的爵士曲风融入了 pop 的活力，让充满着美好的生活的音符呢飘荡在你的身边，就痴痴的一起沉醉下去吧。来吧，司徒赫伦带过我们的轻松一下送给大家，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这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夏日咖啡雪糕的滋味，茉莉花香味，微风在跟随，放下你手中的装备，拥抱种下记忆的美，温暖心扉，欢迎再续杯，几分甜味属于你最快乐的搭配，不再因为昨日烦恼琐碎留下了后悔，忘掉所有人生并非热浪的负累，茉莉花香味，微风在跟随，放下你手中的装备，拥抱种下记忆的美，学会带走阴霾的妩媚，海风在吹动着乏味淡淡的香味，享受每一天，学会带走一下的颓废，期待着谁哼出一段恋爱的趣味，美不美， strong coins in the air.